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明之地，自古就是京城手艺文化名城。一经二味三通州，北京是老大，天津是老二，这通州啊就是那老三了。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 请听长篇小说《荆门帘子》，作者刘少棠，演播燕姬轩、齐克健。 我出生在京东北运河边的榆林村，一包子埋在村外的柳棵子地里。280里的北运河上，有一片方圆左右十几里的扇子面河滩，和这边的榆林村、莲房村、刘伞村和那边的绿杨堤，30多年我写来写去，老是围着这几个村转，瞧不见家乡的烟囱和树梢，我就没了拿手，是个齐锅家灶蹲炕头子的角色。一出北京城圈，直到40里外的北运河边都叫荆门帘子。我们榆林村虽然坐落在这张好大的脸面上，却因地处连环套的河湾子里，也就不显鼻子不显眼了。柳篱柴门，泥棚茅舍，村风民俗，野腔无调，古道热肠。人有名字号，这四个村也各有几个村名。那时八路军游击队刚到运河滩上，鸡毛信上用的是银语，村名就更保密了。和这边的莲房村又叫烟村和山楂村，柳伞村又名细柳营，还叫柳巷子，和那边的绿杨堤有时叫柳湾，有时叫小龙门，整个运河滩叫鸟花姑，北运河改名龙盘河和女罗江。榆林村的别名和代号就更多了，华街、鹊桥、燕窝、连环套、曾古台、星眨眼，变幻不定。这是因为当年的八路军游击队常在榆林村安营扎寨，县政府和区公所的工作人员更隐蔽在榆林村的堡垒户里，昼伏夜出，不能不格外小心。多几个别名和代号，便于迷惑敌人，免得暴露。这些真真假假的村名，都曾出现在我的小说里。没有成文的村史，每个村子的来历都是口头相传。榆林村1/3是清朝王室跑马战圈的旗地，1/3原是财主家的锅火，外来的长工娶妻生子安身立命，还有1/3是大河上的客船、货船和渔船泊岸， 船夫、纤夫和打鱼的搭起窝棚，遮风避雨，日久天长，也就形成了居留地。连坊村是逃荒的灾民聚居一处，年代奇说不一。流散村传说是明朝燕王扫北带过来的移民，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吕阳堤是京西潭柘寺的佃户，潭柘寺有多少年，这个村子也差不多有多少年。榆林村封媳，生下小小子是大喜，满月那天要请个算命先生相面打卦批八字，叫哥起个丫头片子的奶名，命硬的就得认个干娘。最有身份的干娘是大全夫人，她上有公婆娘家，有二老双亲，中有兄弟姐妹，下有儿女子侄，男人身强力壮，顶天立地。大全夫人的命相主贵，多么命硬的干儿子也克不倒他。可是大全夫人十分难得，架子很大，收礼很多，穷门小户认不起，小肉头主也舍不得花那么多钱，所以他们收下的干儿子大多数是财主家的少爷。不了解榆林村风俗人情的人，一见榆林村不少贫下中农老大娘竟有那么多地主富农成分的名伶义子，便感到大惊小怪，也就不能不宁左勿右。顶便宜的干娘是那些年轻丧夫而又作风不大端正的寡妇，他们本身就命硬，又是破罐子破摔，收下命硬的干儿子也不过是铜盆遇见铁刷子，无所畏惧。他们收礼很少，而且疼爱干儿子，那是因为他们想到撒手归西，干儿子要给他们披麻戴孝，下葬时抓一把土，清明时节给他们添坟烧纸，他们也就不算孤魂野鬼了。我是个娇哥，满月那天下刀子雨，竟没有一个算命先生上门，只起了一大堆丫头片子的奶名，男起女名是为了以假乱真，迷惑阎王和判官的耳目，所以奶名起的是越多越好。奶奶给起一个，姥姥给起一个，姑妈给起一个，姨妈给起一个，大娘给起一个，舅妈给起一个，只要是亲之近脉的长辈女人都可以起一个。我除了有一位亲奶奶和一位亲姥姥，还有许许多多叔伯奶奶和叔伯姥姥，亲的和叔伯的姑、姨、大娘、舅妈也就不止各一位了，因而我的乃名不计其数，不但占全了金陵十二钗，而且装满了副册和令册，连我自己也不能一一报出来。我自从有了堂堂正正的学名，这些乃名便销声匿迹，正如姜太公在此，诸神都得退位。后来我学会了写小说的手艺，便把这些丫头片子的奶名分配到我的小说里的丫头片子们的头上了。谁想我的爱家的弟弟落生只有几天便抽了四流风，谷草一捆包裹一块蒲席，埋在河边的乱草蓬蒿丛中，全家惊动，忙找算命先生。算命先生掐指一算，原来我是个吃毒食的家伙，上克凶， 下课地课得全家人丁不能兴旺。我是老大，课凶是不会的，课地却要防止，而且孤家寡人寒霜单打独根草，自身也性命难保。贼走关门犹未未晚，这就得认个干娘。我家虽不是穷门小户，可也不是肉头主，上不上下不下的介于二者之间，打肿脸充胖子给我认个有身份的干娘，不如精打细算降格而求，找个便宜的。于是全家都想到西隔壁的爱窝窝最为相宜。我家坐落在榆林村北口，算上左邻右舍，这一片只有三户人家，隔一道沙岗和一块柳棵子地才是大河，但是从大河上淌出的一条小河岔子却路过我们三家的房后。怕河水冲刷土坡，我们三家在坡下栽满了柳棵子，又沿着小河岔子在铺围，绿荫合围，就像打起两道翠堤，圈是两道栅栏。西隔壁的艾家当家人叫艾梯登，我应该管他叫大伯，他给连房村的大财主当腿子，可是我落生的时候他早已死了，也就不知道他是个子高还是个子矮，生得俊还是生得丑。只听说他也是长工出身，还会几路拳脚，只因他吃喝嫖赌又抽上白面，才被大财主收买甘当走狗。他代收800亩租子，吃二厘回扣，每过一斗，斗上都要冒尖，多收上半升五合，落下了骂名，佃户们背后都咒他不得好死。有一年他到河那边的绿杨堤催租，看中了一家佃户的女儿，便强迫那家佃户将女儿顶租子，被他霸占下来。这个佃户的女儿比艾梯登小十几岁，村里人都管他叫艾窝窝。艾梯登常常外出，很怕艾窝窝不守妇道，四面垒起高墙，墙头栽上枣核钉子，一棵伸出墙头的水蜜桃树也被他砍下半边身子，防的是艾窝窝从树上爬出去，或是年轻小伙子从树上爬进来。黑漆漆的街门挂着一斤多重的铁锁，门里还有一根碗口粗细的枣木顶门杠，把门握着一条白眼圈的大黑狗。门外有人路过，白眼圈大黑狗便汪汪吠叫，艾窝窝只要挨近门口，白眼圈的大黑狗便又窜又咬。古老茬子大伯站在我家房顶上看见艾窝窝在家里还躺着脚镣，如果再带上瑜伽，正像从洪洞县起界的苏三。艾窝窝恨透了这个狼心狗肺的男人，他仿照艾梯登的嘴脸缝了个小布人，七窍扎上了七根绣花针。这一年艾梯登又马不停蹄地催租子，半夜回家走到绿杨堤外的柳湾，被仇人打了闷杠子，扔进了冰窟窿里，开了春才从河里冒出来，又被几条野狗撕扯得大卸八块。艾梯登一死，艾窝窝便拿起斧头把脚镣砸开了， 又在灶堂里烧熟了一个大萝卜，扔给白眼圈的大黑狗吃。白眼圈的大黑狗咬了一口，烫掉了满嘴的尖牙。矮窝窝拴了一个绳套，套住了白眼圈的大黑狗脖子，又把绳子搭在院里老枣树的树杈上，坠上一只石盾。白眼圈的大黑狗挣扎了一夜，勒断脖子吊死了。他炖了一锅肉分送各家各户，古老茬子大伯一个人吃了一条狗大腿，喝了一葫芦红高粱烧酒。我家院外老槐树下有一盘碾子，杜梨树下有一盘磨。矮窝窝平日大门不出耳门不迈，磨米磨面就牵着他家的小轿驴到我家来，还要借我家的婆罗罗床和马尾罗。他有一张白净的瓜子脸，水汪汪的豆荚眼，却不抬眼皮，脸色冷若冰霜，又穿着一身重孝，一看就知道是个心如死灰的寡妇。他个儿很小，柳条细腰，力气却很大。小轿驴驮着一口袋谷子到磨上，他从驴背上卸下口袋，就像搬下一个晒干的草捆。我喜欢坐在他身边，看他来回扯动着马尾螺筛面，听他从鼻孔里哼唱着令人心酸的小曲儿。他吆喝那小轿驴不许偷嘴，不许停脚，清脆而又悦耳。磨完了米面，舀净磨眼，扫净了碾盘，净米净面留在婆罗里，汤皮麸子装进口袋里，又把罗床和马尾罗还给我家，便把我抱到驴背上，头顶着沉重的婆罗，手牵着小轿驴儿回家去，插上门栓，顶上门杠，婆罗晾在正房西屋炕上，给小轿驴印了水，拌上草料，拴在墙角落的棚子里。他进屋脱下一身黑，里边穿的却是水红袄，洗脸梳头净手，就给我做好吃的。他怕我嘴急，一进门就拿零食堵住我的嘴。暮春时节，从菜园子里拔几个红皮水萝卜，五黄六月给我摘水蜜桃，入了秋竹竿子打枣，年根下吃糖瓜粘住我的舌头。榆林村的穷门小户，三九天为了省柴火，一家老小要并屋，有的三辈人同睡一条炕，只不过是以爷爷奶奶为界，男人睡炕脚，女人睡炕头，十岁以下的孩子不分男女，睡在女人那一边。家里人口少，还要找外姓人作伴，没出门子的大姑娘爱找丈夫外出而守空房的年轻嫂子。我喜欢串百家门，又爱听故事。爱窝窝家的炕热，他讲的故事令人入迷，我一到他家就粘在炕席上不想走，认他当干娘也就理所当然了。认干娘也得挑个黄道吉日，这倒用不着找算命先生打卦问卜，只要翻一翻黄历，见到移动土或是上梁大吉，就算是认干娘的好日子。大户人家认干娘有一套繁文缛节，小户人家就不那么讲究了。干儿子给干娘送上一身衣裳，一篓子白面，两瓶子酒，一刀子肉，两只鸡鸭，有个长辈人陪同到干娘家送了礼，磕了头，干娘回赏一顶帽子，一条肚兜， 一双鞋，起个名字，就算是大功告成了。我家比艾家的门楼高，家里人不愿有失身份，就打发古老茬子大伯带着礼品把我送上门去。我骑在古老茬子大伯的脖子上，古老茬子大伯一手拎着小包袱和柳条篮子，一手箍住我的后腰，免得我东倒西歪。走进艾家门口，只见干娘艾窝窝打扮的就像小车会的坐车村姑，高跷会的渔婆，跑旱船的采莲娘子，端端正正坐在堂屋的春凳上。我忽然又觉得她的眼角、眉梢、脸庞、神态很像野台子戏《二进宫》里的李艳妃。李艳妃是距离我们榆林村20里的永乐店人，小家碧玉，野丫头。有一年阳春三月，她爬上墙头折桃花，春光桃色染红了她的脸。正巧郊外踏青的老皇上从村外路过，远远的一眼就看中了她，打发7、8个太监将他从黄泥墙上扯下来，扔在马背上带走了。3宫6院72嫔妃，只有这个乡村丫头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她当上了娘娘，她爹也当上了国丈。我正看得眼直，古老茬子大伯已经将衣裳、白面和酒肉递了过去，就叫我磕头。我磕了几个头爬起来，干娘艾窝窝给我的脖子上挂了长命锁，穿上花草红肚兜，换上了虎头鞋，又给我起了个名字。她连叫了我3声 儿啊， 我又响亮地答应了3声，然后又连叫她3声 干娘，干娘，干娘。 他答应的一声比一声高，窦家眼里噙满了春水汪汪的泪花。干娘艾窝窝炒了几个菜，又打开酒瓶，留下古老茬子大伯吃饭喝酒。古老茬子大伯酒足饭饱，抹抹嘴就走，把我留下来。直到7、8天后，吃完了那一篓子白面，才放我回家。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金门脸子》。 慢慢靠近的一些，最爱你没极限。 你的眼

三通州，北京是老大，天津是老二，这通州啊就是那老三了。 请听长篇小说《荆门帘子》，作者刘少棠，演播燕姬轩、齐克建。 古老茬子大伯是我的救命恩人，他住在我家东隔壁的柳篱小院里，两间蝈蝈笼子似的小屋，一人一口。榆林村的年轻子弟到北京学买卖，到天津卫学手艺，十有八九熬不到三年零一节就半途而废。古老茬子大伯却与众不同，搭一条南下的大船，一走八年下落不明。他从拉纤熬到撑篙，从撑篙熬到掌舵。他不吃水上饭，跳到旱地上，也没有回榆林村，又在河那边的村村庄庄扛了几年长工。我的外祖父的那个村子种西瓜出名，村南村北村东村西四眼消飞景。相传辽国的萧太后带兵进攻北宋的三关口，驻跸通州境内，要喝甜水，方圆百里凿得大窟窿小眼，才得到四眼甘泉井。一眼井供他喝水，一眼井供他沐浴，一眼井供他酿酒，一眼井供他煎汤熬药。后来这四眼井的井水浇灌瓜园，西瓜个儿大，口甜，色味香，在全县独一无二，名叫打子蜜。古老茬子大伯在那个村子学会了种瓜，我的外祖父是个私塾先生，他又跟着我的外祖父学会识字，积攒了几个钱儿，28岁回到榆林村。我的一个姑姑正要出门子，陪送18台嫁妆，就把东院墙外的一块半亩小园卖给了他，还点给他3亩河洼地，农忙时节却又在我家打短工。他不但会走船和种瓜，而且还会唱戏，更有一身武艺。村里人都夸他武艺高强，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看见他卖弄过一回，也没见过他动手打架。我只见过他正月15赶庙会，和尚的冰箱玻璃扔下一个土磕了能砸一个窟窿，他却能把我扛在肩上，不慌不忙从冰面上走过去。玻璃似的冰面不裂口子。数九隆冬时节，冰冻3尺地裂缝，他却不穿棉裤和棉鞋，没得过一场病。收割的高粱地，高粱茬子像一把把尖刀，他能光着脚从高粱茬子上走一垄，这是我的耳闻，不是我的目睹。榆林村每年挂除时节，到外村扛长工的人要歇上10天半个月，在北京做买卖和在天津卫耍手艺的人也都回家歇伏，春节前后也是如此。于是他们便串联起来唱戏，自由结合，各尽所能， 会唱京戏的唱京戏，会唱梆子的唱梆子，会唱烙子的唱烙子，京平梆汇成一锅，忙坏了任劳任怨的蹩脚琴师，一把胡气儿独挡三面。至于行头也不难解决，榆林村有会攒花制鞋的工匠，官盔、朝靴、玉带、头面都能拼凑出来。蟒袍虽然难做，却也有办法因陋就简。裁的高粱纸，画上图画，粘贴在长袍上，穿起来像不像三分样。他们或是在大空场上撂地摊，或是在土地庙前垒土台，紧锣密鼓乱打家伙，琴师变奏手忙脚乱。演员们并不要求配乐如何的严丝合缝，反正是各唱各的调，扯着脖子喊叫，各显神通就是了。乡亲们对于这种杂乱无章的一团混唱，戏称之为狗打架，这个自乐班也就被叫做狗打架班。三个剧种哪有统一的本子呀？临场抓哏，随便对白，任意插话，使用的都是生动活泼、诙谐俏皮的农民口语，引人捧腹大笑，前仰后合。古老茬子大伯是这个狗打架班的主角，每一回演出都是他的大招。他只会演武打戏，每出戏只有两句戏词儿，上场是来将通明，咱的枪下不死无名之鬼，下场是败将哪里逃，追。整出戏的头尾之间都是刀光剑影，大打出手。我自幼爱听评书，也爱看戏，书瘾大，戏瘾也不小。古老茬子大伯的戏我最感兴趣，他和给他打下手的配角手里都是寒光逼人、冷气森森的真刀，开打起来刀碰刀冒火星子，我看得高兴，不许收场。败将哪里逃，追。古老茬子大伯和打下手的配角一追一逃，下了台我便哇哇大哭。于是古老茬子大伯又把扮演败将的配角追回来，从头打起，三上三下，我才心满意足。有一回打了八遍，我还要看第九遍，那个配角忍无可忍，把刀一扔，扒下行头，大口大口喘粗气，蹦起青筋叫道：哎，老茬子，你倒会送顺水人情，我可不想陪你哄孩子。年过三十的古老茬子大伯还没有娶妻生子，谁家的小小子他都喜爱。他给我编鸟笼子和蝈蝈篓，捉一只鸟关在笼子里，过一天又捉一只，便放了这一只，蝈蝈也是一天替换一回。那个年月，北运河的大土匪头子柳小五受日伪招安，当上河防司令。天黑之后，却又命令他的队伍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四处打架劫舍。大村的财主有民团，流窜的土匪打不进去，就帮小村肉头户的票。我家虽然只有54亩3分地，却已经是榆林村的一块肥肉。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几个土匪进了村，狗叫成一片，我们全家跳出后窗口，逃进了青纱帐，定下神来才想起我还睡在干娘爱窝窝家里。我是全家的命根子呀， 土匪将我绑走，要想把我赎出来，这50几亩地就得花得一干二净。正当全家急得半死的时候，古老茬子大伯却怀里抱着我，身上背着干娘爱窝窝，也来到了青纱帐里。原来古老茬子大伯夜晚住在村外瓜田的窝棚里，土匪沿小河岔子贼溜溜地摸进村口，古老茬子大伯就紧跟在他们的后面。他虽然没有踏雪无痕的功夫，脚步却也轻如烟尘，土匪没有发觉他的影子。他一见土匪包围了我家，便想到我住在干娘爱窝窝家里，悄悄地来到爱家院后，旱地拔葱上了房，跳进院里。他的双脚还没有站定，从窗口飞出一把剪刀骨子，他连忙藏头裹脑，剪刀骨子钉在了泥墙上。爱窝窝，古老茬子大伯轻轻敲了敲窗户，带着孩子赶快跟我走。 是你？ 干娘爱窝窝按住砰砰乱跳的胸口，哆哆嗦嗦开了房门。 啊，你来了，我就有了主心骨了。 刚才狗叫得紧，干娘爱窝窝惊醒，一听就知道土匪进村了。他见我睡得很香，便自己穿起衣裳，手握剪刀骨子守在窗口，贼人进门以死相拼。这时闯进我家的土匪扑了个空，就分成两路，一路冲进古老茬子大伯的柳篱小院，一路乒乒乓乓敲干娘爱窝窝家的街门。古老茬子大伯上了炕，叫醒了我，低声喝道：“不许哭！”伸出一条粗大的胳膊把我抄起来，拢在他的怀里，又蹲下身子叫干娘爱窝窝趴在他的后背上，搂住他的脖子。爱踢灯怕干娘爱窝窝招蜂引蝶，不开后门，不留后窗，也不要梯子。古老茬子大伯怀抱身背两口人，纵身一跃，一只手攀住房檐的船子上了房，从后坡跳下去，土匪也破门而入了。跳下后坡，穿过一片小菜园子，沿着柳棵子地里的羊肠子小路，古老茬子大伯向他的瓜园跑去。忽然我听他哎呦一声，以为他扭了脚脖子，那可就要被土匪生擒活捉了。古老茬子大伯疼得趔趄了几步，回过头气呼呼地问道：“你怎么咬人？”“ 嚼碎了你。” 干娘爱窝窝又在他的肩膀头子上咬了一口。这一问一答被村口放风的土匪听见了，哗啦枪栓一响，喝道：“站住！”古老茬子大伯拨马回头，猫下腰向一片青纱帐飞跑。啪！一颗子弹从干娘爱窝窝的鬓角擦过去，我吓得大哭起来。古老茬子大伯把我们送到我家躲藏的坟圈子里，很像从长坂坡突出重围的赵子龙，不但救出了刘家的阿斗，而且救出了糜夫人。我受了惊吓，又着了凉，发高烧，说胡话，昏昏迷迷，又惊惊乍乍，噩梦中不是喊干娘就是叫大伯，只得仍然住在干娘爱窝窝家里。我家又吩咐古老茬子大伯黑夜看瓜，别忘了到爱家转一转，听我梦中呼喊，随叫随到。这一来，干娘爱窝窝半夜虚掩街门，古老茬子大伯三更来五更走。 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古老茬子大伯早就跟干娘爱窝窝相好。那时古老茬子大伯是大船上的舵手，大船在绿杨堤渡口泊岸，常到青纱帐和柳科的地里跟干娘爱窝窝相会。干娘爱窝窝一心要嫁给他，他却怕拴住胳膊捆住腿，只愿做露水夫妻，不想明媒正娶。南下三个月，北返整半年，大船停泊绿场堤渡口，干娘爱窝窝已经被爱梯灯强取霸占了。古老茬子大伯悔恨交加，离开了大船，回榆林村又赶到梅莲见干娘爱窝窝，这才到我的外祖父的村子扛长工。这一年我的外祖父从河那边到河这边教书，他给我外祖父挑送行囊包裹，到我家歇脚吃饭，一墙之隔。他很想看干娘爱窝窝一眼，正巧我家的灶堂堵烟，他便上房捅烟囱，看见干娘爱窝窝趟着脚镣在院里喂鸡，心如刀绞。过了几天，爱梯灯就在绿场堤外的柳湾被仇人打了闷杠子，爱梯灯下了葬，古老茬子大伯便回榆林村定居了。艾家在榆林村是孤姓，在莲坊村却是大户。一姓之中有个族长，都是年高辈儿大的老头子。族长是书面上的称呼，口头上的俗称叫大辈儿。本姓的婚丧嫁娶、祭祖扫墓、吵嘴打架、分门立户、买卖家产、门风家规，他都过问。话虽如此，也还是看人下菜碟儿，欺软怕硬，对于本姓的财主富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本姓的穷门小户便是鸡蛋里挑骨头。艾家的大辈儿在刘散村看庙，吃的是香火饭，榆林村、莲坊村和刘散村的善男信女到京西妙峰山和京东鸭鸡山进香，他是带队的乡头。这个老头子奇形怪状，穿道袍，挂捻珠，剃光头，却又留一条猪尾巴小辫儿。他天天三寸转，一路走一路唱劝善的小曲儿，坐下来歇腿儿，围上一大群人便说劝善的故事，听众都是小孩子，我也是他的听众。他见我从干娘爱窝窝家走出来，便问道：小小子，你黑夜跟谁睡呀？ 跟我干娘睡。 炕上还有谁呀？他的眼睛贼亮贼亮的盯着我追问道。我想了想说： 还有枕头。 干娘爱窝窝在门里听见了，等他走后把我叫回来叮嘱道： 他要再问你炕上还有谁，你就说还有你老人家啊。 果然过了一天，他又问我这两句话，我就如此这般对答，噎得他两眼翻白，脸憋得像秋霜打过的紫茄子，跑到我家告状，我饱尝了一顿皮肉之苦。 听众朋友，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金门脸子》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齐克健，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孟孟、乔峰，感谢您的收听。